二龙，办法需谨慎。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在线香河。 福珠宝爱英惠女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4月27日至5月13日，镶嵌 K 金货品满100元减15元，黄铂金工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鲜辣麦克风 Welcome back，Sherlock Ma 全新出击， 南北共振， 不必太早， 不要太晚。 Music Sherlock Ma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 Music Sherlock Ma 鲜辣麦克风全面迪迦， 周日晚10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Ma。 嗨嗨嗨，到了北京时间22:01，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将频率锁定在你最最钟爱的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无论呢是在北京在路上的朋友，还是呢在任何地球表面的任何地方，来通过网络的方式，通过各种方式啊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每一位，要在这里呢让 DJ 麦麦麦同学问候大家周日快乐。到了周末心情就不一样啊！昨天晚上呢我们听过了周六版本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 Oh My Radio Star， 今天晚上迎来了周日版的鲜辣麦克风，也预祝大家在今天晚上的2个小时的音乐的陪伴下呢，可以呢开开心心的啊，这个好梦入眠之前迎接一下明天到来的工作的这个状态。那明天呢又是周一了，好，我们先不想明天的事儿，毕竟活在当下，当下的这个时光还没有过完，周末没过完，那想什么工作的事情啊？所以说在刚想说啊，这个不要想工作的事情，又突然觉得应该聊聊明天工作的一些计划。好了，我们不聊明天，就聊今天晚上哈。想听什么样的歌曲，想送出什么样的音乐的祝福，亦或是呢想跟 DJ 麦聊点什么，都可以呢通过一边听歌唱歌加入到我们的麦家族互动行列中来。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呢在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想听到的歌曲等等，或是呢有各种这个最近的小小的现状，小小的困惑啊，让这个知心哥哥麦哥哥，知心弟弟麦弟弟，帮你呢小小的这个排忧解难一下，尽我能力哈，尽可能跟大家聊一聊啊，或是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的全拼麦家族。 我听在9月6月的时候最爱你最爱你，我听在9月的时候最爱你最爱你，上天实现了我的心愿。我听在9月的时候最爱你最爱你，一月和你都是我呼吸的空气的空气，有了音乐有了你我才能呼吸能呼吸，既然实现了我的心愿，我要和你和音乐永远在一起在一起。 瞬间 的时候最爱你，最爱你。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最爱你。上天实现了我的心愿。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最爱你。音乐和你都是我呼吸的空气，的空气。有了音乐，有了你，我才能呼吸，能呼吸。既然实现了我的心愿，我要和你和音乐永远在一起，在一起。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最爱你。我听这种音乐 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听到了一首歌曲，听到了一段旋律，无论呢是你听了十年二十年的老歌，还是呢突然最近呢特别符合你心情听到了一首歌曲，在电台里面，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的节目当中，总会有很多的惊喜，很多的突然间的小小的灵感带给你，希望大家可以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获取到你所想要的感觉。各位晚安，晚上好，我是你的 DJ 麦麦麦同学，问候大家周日快乐。看到了麦家族 MyHome 的新浪微博点歌天呢已经开始浮出水面，抢到今天沙发的是呢刚刚呢吃到了他亲手为我做的这位我们的这个忠实的粉丝，听节目听了真的很多年的新岛同学，谢谢你的凤梨酥哦，吃到了很香哈、哦。对，这个你看，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是有心哈、哦。其实我觉得不想让大家这么费心，但是呢，又有的时候盛情难却啊。这虽然呢，觉得大家很麻烦哈、啊，跑到电台来呢等我啊，给我送吃的啊，送喝的哈、啊，有种这个投食的感觉哈。啊但是呢又会非常的甜蜜和幸福，可以感受到大家的这一份支持和爱意哈，在这里呢统一的好吧向大家表示感谢哈。板凳的是麦冬古朵，恭喜你，你发了一个这个小狗狗的表情，是不是很不爽？那今天晚上有什么歌想听吗？雪玲儿以及那皮卡瑞说自己找张纸坐地上，因为今天第四名啊，觉得自己稍微晚了一点。和 J 麦九零后周周说不错不错不错，准备呢来点歌点一下名好吧。嗯，然后呢九九七他说的今天不点歌去静静的听，因为呢点了也不一定播，一直觉得我是一个不靠谱 DJ 就对了。好，我真的我出道至今有很多很多的名字，从今呢又多了一个不靠谱国际 DJ， 不错。好了，随便啊，你们开心就好啊。今天晚上的点歌厅呢已经开始在新浪微博绽放了，如果呢你今天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和想要送出的祝福，想对 DJ 麦聊的都可以呢在我们的新浪微博来 say hi。 有的时候呢人一多之后呢就变得这个网络有点卡啊，没关系啊。这位在我的另外的一条微博下面留言的 CC 住在草莓地 ID， 他说麦同学你好，我想听一首美丽如你，希望你也能喜欢，你是想点一首歌送给我是不是？

同时在全年上映的国产影片中投票选出了2017年度十部优秀影片，他们分别是八月不成问题的问题、22、芳华、冈仁波齐、嘉年华、明月几时有、绣春刀二、修罗战场、妖猫传和战狼二。由木森导演根据刘震云小说改编的话剧《一句顶一万句》，自打开始筹备排演的消息传出就备受关注。前晚长达三个小时全程用河南方言演出的大戏《一句顶一万句》终于在国家大剧院迎来首演。虽然由于当晚字幕设备临时出现问题，所有观众如同经历了一场河南方言听力考试，但是整个演出大气磅礴，厚重感人，不负期待。据了解，话剧《一句顶一万句》在国家大剧院连演三场之后，还将开启全国巡演，赴哈尔滨、西安、上海等地进行演出，并且还要回到刘震云的故乡河南演出。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千千阙歌，两点重播永恒的魅力，三点重播古典也流行，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千千阙歌，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好了，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正在回归第二趴，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就在 Beijing Music Radio 每个周末的限量时段跟大家来见面。看到了麦家族麦 Home 的点歌贴，众多同学已经来报道了。刚刚那位 CC 同学呢，点到你了，但是呢，我不知道你点的到底是美丽如你，是想夸我美丽，还是这个点了一首关于美丽的歌曲送给我，谢谢你。千年魂，你后面这个字如果加上的话，真的从广播节目里面听出来呢，就会觉得我这个人，这个主持人怎么可以讲这样的话啊？你这个名字起的也真的是哈、啊，让我会觉得你何必呢？好了，千年魂好了哈、啊，我有一首单曲叫《千年梦》，刚好呢跟你这个名字呢可以这个应景应对一下。他说我今天第一次听麦哥的广播，你也可以不叫我麦哥呀，你可以叫我麦叔没关系的。啊，随便啊，开心就好啊，没关系啊。他说我敢打赌，麦哥，你绝对绝对不会关注到我这条信息的。我告诉你，这样的听众我见多了，用激将法有没有？老套。本人做广播节目十多年以来，哎呦，不小心又暴露自己年纪。见你这样的听众见特别多，好好。活到最后呢，如果你真的很 OK 的话，会变成我们节目的忠实听众哈。希望你可以常来，因为我们麦家族很多的朋友呢，非常的 nice， 非常的热情可爱，而且我见过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这真实生活中的样子。哇，男生你知道帅的跟金城武一样，女生就自然不用说了，对啊，就都很美啊，对。然后这个古朵他说二哈他兄弟只是代表一种，呵，随便呢是什么就什么了。其实今天很想听一首类似爱情，但是今天晚上我还是想点一首爱你爱到，反正点什么没什么的人呢，这种人设哈、啊，就是麦总裁的人设就对了。您别说，您别说，还真不一定哈、啊。条条大路通到哪儿 ？ID 的名字叫做条条大路通到哪儿。这位朋友说，夜空巨星 DJ 麦，我想点一首抖音神曲啊，佛系少女，不知道可不可以满足一下我的音乐小小愿望呢？你刚刚没有仔细听节目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不靠谱的 DJ， 就你点什么不播什么的那种。如果你觉得我会是这样的，那我偏偏要跟你想的不一样。很气人。最近的佛系少女少男很多， 身边呢有很多养生系的养生朋克啊，到底是真养生还是假养生？跳的是养生低， 每天都是星期七， 星期 来在家里， 星期天 来零点一杯苏诺伊 啊， 床和游戏每一个都要宠溺，以免他们吃醋妒忌伤了和气。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悸换什么你聊什么样的话题，不着痕迹透露会惊讶的秘密。 会上的朋友， 你说你喜欢 这首歌的这个制作人呢，编曲啊作曲的这个作者朱哥同学，前段时间来节目做客过，对不对？跟大家讲述了这个关于铸造网红神曲的一些秘招啊。他说呢要送我几首歌曲，给我写几首，但是我又不是那种特别想红的 DJ， 所以就算了。 想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悸幻想和你聊什么样的话题，不着痕迹透露会惊讶的秘密。 你说你喜欢森林系，而我多了一个鸡，就像 LOVE 去掉一半变萝莉，我在默默等着你，哪怕中年危机，我的爱不过期。 你说 喜欢 CPE， 我就爱上了经历，预知了所有运气，换一次概率拉低，伪装的不在意，假装很佛系，自定义的甜蜜。 你说你最喜欢的自愿为，而我就像是你一个累赘。为了爱我放弃你学不会，别管我让微笑一直伴随。我说我最喜欢你的滋味，因为你我可以整夜不睡，等到你遇见你这个机会，我相信我的直觉一定对。你说你喜欢随你心。 就爱上了经历，预知了所有运气，换一次概率拉低，伪装的不在意，哦，假装很佛系，自定义的甜蜜。 俏皮哈、哦，哇，真的是俏皮的一首歌，怪不得在网络上的这么多朋友喜欢。在22:39。麦麦的周末一现场直鲜辣麦克风继续邀请大家听音乐好放松，听歌聊天，不要忘记加入麦家族。怎么说，怎么唱，对，你说你喜欢，接不下去了，你知道。好了，麦家族正在向你招手，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搜索 ID 麦家族全拼，新浪微博 at 麦同学DJ 麦 天大麦克风， 天呐，麦克风。 天大麦克风，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之鲜辣麦克风，22:48。好音乐陪伴你的左右。 心中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但是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经成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残酷独眠的日子， 是。 周末一现场邀请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好的放松自己的思绪，放松自己的身体，音乐的世界里面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梦新创作歌曲月亮看我，苏柳作词，王元平作曲，王庆爽演唱。 月亮看我时，我会想故乡，一把油纸伞

这种滋味很美丽，心里有点急，也有点生气，你不要放弃行不行？我在过马路，你人在哪里？这条路应该如何走下？ 相信很多人喜欢的那种人呢，是愿意和你在一起开心，愿意呢为彼此都开心多做一点事的人，有底气说出现在的需要，你也可以坦然的对这个人呢提出你的要求，大家都会在一个非常轻松的状态里面，才可以舒服的享受爱的乐趣。乐趣呢不是只能靠别人给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主动的去拿自己喜欢的一种乐趣呢？会希望有的时候可以随便的要求他，不必百般顾忌，而他大方拒绝你的时候呢，也不伤感情，彼此爱得理直气壮，这又有什么不好？周末夜现场之鲜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 潇洒如我，最近却变得有点敏感，本小时收不到你讯息就会坐立不安，都说别爱得太满，这道理知易行难，我还挺乐意享受这份甜中微酸，你的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夹衣类服装。 新浪麦克风 Welcome back， 全新出击， 南北共振， 不必太早， 亚太晚， 留在 Sherlock Man，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 Music Sherlock Man， 鲜辣麦克风，全面一键， 周日晚十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麦。 我玩了一壶酒，半生半熟，我深渊锁进酒，独上青楼，零落愁断愁，风如飞吞肉，前进与退徒累又没羞没羞，我做了你的狗，耍了风流，后捉奸见了酒，一醉方休，三七没干溜，脚底没了油，写一句带我回来把你娶走，写风流莫情的鸟心沉着，所以轻言了承诺，奈何一往相思一场离愁，人比黄花瘦，独坐明月高楼，功成美酒千杯酸歌秋，朝夕浮生雷动，匆匆分来渐浓，年年岁岁又何必话春秋， 谁来相处 上了头要带你走，你替我折了袖，卖了温柔，囫囵吞了酒，屈膝磕了头，一阵硝烟被了狗，眉清目秀，我怒发上眉头，吟诗一首，后抱得如雷后作赋一首，一层人泪流，书生成诗酒，风吹影铃开了口，莫烦忧，莫莫头被谁也不知谁翻云覆雨在鸳鸯杯，淋湿眼泪过大雪，莫情的鸟心沉着，所以轻言了承诺，哦哦哦哦，奈何一往相思 一生离愁， 人比黄花瘦，独坐明月高楼，千杯酸个秋，朝夕浮生雷动，匆匆分来渐浓，年年岁岁又何必话春秋， 谁来相思

从朋友到朋友，从一般的普通朋友到很特别的朋友，到那种可以敢于讲真心话的朋友，也相信呢对方说的都是真心话，这难道不是一种可以让大家彼此真正高兴的事情吗？更加容易的方式就是呢，两个人都可以拿出真心来对待对方，不要跟他说爱情里呢还是要留一点点的心眼，留一点点的空间啊，护着这个脆弱又太轻易相信的自己。所以呢，一定要彼此尽可能的遇到那种朋友，遇到的那种男朋友女朋友是可以拿出心来对你的，因为我也相信只有我们彼此说了真心话才能一起大冒险呀。好了，23:41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正在放送中，有够新鲜好乐要送给大家。不要忘记加入我们的麦家族，无论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还是线上线下的这个互动的时候，都可以呢来随时随地跟我们保持联络，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呢加入我们的麦家族的组织，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微博加入关注之后呢，可以来关注每一次的直播的时候的这个点歌贴哈。对啊，说到这个朋友的话题，很多同学呢有了共鸣，给我纷纷的留言说自己的男朋友和女朋友的故事。其实呢，两个人有的时候需要这种彼此的沟通啊，太重要了。我一直强调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定要学会日常的沟通，无论呢是跟亲人、友情、友谊啊，都是需要一些这个沟通的方式方法去用心的经营的。为什么不能讲呢？对不对？男朋友，你别忘了，男朋友和女朋友之间还有朋友两个字啊。所以呢，麻烦不一定要靠男朋友解决，可你要学会跟他倾诉啊，哪怕这个麻烦就是由对方带来的，可是呢两个人的麻烦就不要怕麻烦哈，任由他累积是不可以的。今天满足了很多在麦家族 My Home 点歌贴的同学的音乐愿望，刚刚有听到哦，头号玩家。看看皮卡瑞刚刚听的就是爱了很久的朋友啊，给你彭佳慧。 没有回想刚刚下的雨的黄昏，此刻夜空只有美丽的星辰，走过了天算各一半的旅程，那单薄的心才能变得丰盛，心会累爱会冷，这是感情必经的过程，只是有人就放弃，也有人愿意再等。等一个发现，等一个感动，让爱在沸腾，就算很在乎自尊，我们依赖彼此，不得不承认放弃自由，喜欢两个人，帮助的两个人，互不相让还是相爱，分享一生。不爱热闹，喜欢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在浮动不安世界里找到安稳。交换一个眼神， 枯萎就是暖暖静静的拥吻，疼爱是不讲理也让我气愤，体贴是偶尔蠢你不像情人，心会累爱会冷，这是感情递进的过程，只是有人就放弃也有人愿意再等，等一个发现，等一个感动让爱在沸腾，就算很在乎自尊，我们依赖彼此，不得不承认，放弃自由， 喜欢两个人， 帮助的两个人，互不相让，还是相爱，分享一生，不爱热闹，喜欢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 在浮动不安世界里找到安稳，还是相爱，分享一生，不爱热闹，喜欢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在不安世界里找到安稳， 麦麦的周末现场正在放送中，看到了很多同学呢在我们的麦家族报道了，然后呢有很多很多同学有一些自己的音乐愿望想传递。哎呦，有人说今天晚上听节目听得很安静哈，平静不错啊，可能呢一下雨天气呢会让你的心情受到一点点的不一样的扭转。雪玲儿问我说那里还下雨吗？反正我来直播间的时候还是有小雨滴飘落的哈，不知道现在呢此时此刻的直播间的窗外是不是有雨停的迹象。提醒正在外面忙碌的朋友们哈，不要忘记给自己加一件薄薄的外套，防雨的外套啊。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今天的周日版本的节目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不要忘记在下周六的晚上九点钟继续打开你的手机，打开你车载收音机，打开各种你的收听神器，收听麦同学为大家制作主持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啊。好了，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把祝福送给每一个收听节目的好朋友，麦家族永远欢迎大家，给大家一个空中的温暖的拥抱，祝大家晚安，我们下周再见喽。 天大麦克风， 天大麦克， 天大麦克风， 嘿，下一秒向你靠近，梦已准备就绪，show you 我的心却不放弃，I'm the one you want， 不需要质疑，绽放所有光芒 shining， 只想为你证明，你整个世界被我占据， I'm the one you want， 却无可代替，幸运的时价都为我聚焦，你的每个决定是我渴望的骄傲，刚犹豫走掉，选择我就好，请你为我的努力暗暗尖叫。我渴望的骄傲，让犹豫走掉，选择我就好。